情而得到悲情，全怪我任性。如今的恋情，明天的心情，逃不出它阴影。 燃烧的激情，能否出真情，时间会做证。情感的天平，摇摆不安定，谁可为谁定性？ 承诺一生依恋，你可会情愿？ 接近要是情愿，告别也是情愿，爱没法甜变变酸。 拿出多少情，承担多少愁，才算爱我？ 情不比几何，难推敲因何，无需想太多。难得很蹉跎，才不枉光掠过。 曾当我温柔，曾当我哀愁，何以也未够。曾苦苦恳求，还苦苦迁就，泪也要笑着流。 无止境哀愁，无非因温柔难以占有。如不想恳求，如不想迁就，何不做朋友？ 一刻承诺，一生依恋，你可会情愿？ 接近要是情愿，告别也是情愿，爱没法甜变变酸。如今的恋人，明天的伤痕，为怕会是你。难相恋一时，留恋多一时，无需心已死。谁可知将来，唯一知此时，还是会在一起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难得可找着你。 我未明白你如何待我，请你直说跟你没结果。 当我为爱苦过乐过，都会像你一样，只要是爱不会问结果。至此时，还是会在一起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难得可找着你。如今的恋人，明天的伤痕，为怕会是你。能相恋一时，留恋多一时，无需生与死。谁可知将来？至此时，还是会在一起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难得可找着你。如今的恋人，明天的伤痕，为怕会是你。能相恋一时，留恋多一时，无需生与死。谁可知将来？至此时，还是会在一起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难得可找着你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难得可找着你。 或者当死别， 除非当生离，才知等的是你。